间一直播。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石场赵老师，演播江宁。 腾格斯番外，勇者无畏，第三部分。裁判举起胜者的臂膀，台下鸦雀无声。裁判举起的是阿尔斯楞的手。那人托亚忍不住喊道： 你眼睛看不见吗？明明是腾格斯赢了。 他的声音显得无助而刺耳。裁判见台上太师并无不满，将阿尔斯楞的手臂举得更高。阿尔斯楞则是一脸嘲弄地看向有些不敢置信的腾格斯，用只有两人听得到的声音说： 胜负在我们生下来时就已经决出了。 台下有人终于看不下去，发出不满的抗议。裁判立刻解释说，腾格斯使用的是不被允许的动作，也不属于博客术的常规范畴，所以本身就有问题。阿尔斯楞使用的是正宗博客，而且动作干脆，代表了蒙古人的真正力量。言下之意，即是指向腾格斯血统不纯。这下子终于没人发话了。那人托亚过去扶着手臂折断的腾格斯，一步步走下台子。 让腾格斯去我营帐。 阿鲁台留下话后转身就走。不一会儿，门口的侍卫恭敬地说道： 禀告太师，人到了。 坐在白狼皮上的太师放下手中的春秋说道： 进来。 腾格斯在两名亲兵带路下一路走进来，他左右张望了一下，两旁都摆满了蜡烛，将帐篷里照得红彤彤一片。 亲兵带到人后退步而出。阿鲁台问，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太师。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腾格斯摇了摇头。今天你输了，服气吗？ 不服。 阿鲁台站起来，踱步到腾格斯身旁，发现他肩膀依旧肿着，骨头虽然已经拧回，不过还需要休养一阵子。阿鲁台说道， 今天比试失败，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阿布是副元帅。 腾格斯说实话的风格让阿鲁台很欣赏，年轻人如果在他面前玩心计，那才是自取其辱。阿鲁台说， 其实啊，你今天本该赢了，至少最后一局是你赢，不过仲裁忌讳副元帅，所以敢于当众更改结果。你跟随男人学习，应该清楚指鹿为马这个词。 腾格斯摇摇头又点点头， 俺知道每个字，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阿鲁台笑了笑，脸上的皱纹也摊开来， 所谓指鹿为马，就是指明明是你的新娘，新婚夜却在别人床上，而所有人哪怕知道是他抢走的，却也不会说公道话，反而会恭喜那一位，因为他具有可以更改事实的权势。 腾格斯眼睛有些放空，嘴唇微张，几乎又要进入观天书的发呆状态。 阿鲁台问道，果然又在逃避了吗？你可知道为何你父亲会被软禁起来？ 这话让腾格斯一下子回过神来。阿鲁台用手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说道， 同样的词，指鹿为马，有人说你父亲可能会造反，军旅之中有人质问，可能没有任何根据。你知道那个人怎么回答的吗？他引用了男人丞相秦桧的一句，说莫须有。 腾格斯嘴唇蠕动了一下。阿鲁台淡淡笑道， 这就是指鹿为马的故事，你不过是再次体验了一次你父亲博日特的路罢了，不同的是你只是手臂受伤，他是失去了自由。 腾格斯眉毛紧锁说道， 俺不懂。 阿鲁台叹了一口气， 啊，我欠你们父子一个公道，所以我允许你提一个要求，只限于你自己的要求，你父亲的事不必再提。 腾格斯脱口而出， 俺要当科尔沁水师提督。 阿鲁台点点头， 可以，不过我也有个条件，你掌握了名人先进的操船技巧和练兵之法，科尔沁水师立刻会再次重新组建，你就是第一位水师提督。 腾格斯比起拳头，阿鲁台不解。 腾格斯说道， 用拳头碰一碰，代表约定。 阿鲁台哑然失笑，轻轻地和年轻人碰了碰。腾格斯露出开心的笑容，仿佛一下子就忘记了今天屈辱般的不公。阿鲁台发现他错了，他原本想要四两拨千斤，利用指鹿为马来挑动博日特和副元帅，让博日特和对方彻底断绝联系。他也曾故意让博日特带刀进入帐篷。阿鲁台甚至希望博日特能够忍受不了孤寂与羞辱，才用蒙古男人最擅长的方式用刀来拼命。那样一来，自己下手将他击毙，军方的人也无法再说什么。 以往无比要强的博日特忍住了，原本用以自裁的刀被他送给了宋令，成为了他对儿子的希望。阿鲁台原本不懂，腾格斯既不聪明也不够勇猛，真正看到这个孩子，阿鲁台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帮他，将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也是同样了不起的才能。腾格斯仿佛总能够轻易避开陷阱和岔道，朝着自己最初的目标不断往前。多年官人，阿鲁台最自信的就是自己的眼力，太多的人都被众多凡事束缚约束，让他们无法动弹，步步谨小慎微，生怕走错一步满盘皆输。眼前青年每一年的变化都被阿鲁台掌握，唯一的变化只是身体长大。腾格斯没什么可输，也没有什么能够捆住他，因为他欲望单纯而专注，所以对于外部纷争毫无兴趣，就像是他的名字海洋一样，他是世界上罕见的那一部分人，能够吞咽下痛苦、彷徨与孤独而不被他们伤害，他身上拥有某种可能性。阿鲁台想要赌一把，看看能否看到不可能的萌芽。阿尔斯楞对腾格斯的敌意并非来自于自尊受挫，而是发现自己永远无法做到像腾格斯那样，因此对自己的无能产生愤怒。阿鲁台最清楚不过，动用军队本质上就是无可奈何的愤怒，所以他不能容忍军人乱政，哪怕是莫须有。阿尔斯楞跌跌撞撞的在夜色下奔跑着，他已经跑了一天一夜，中途换了三次马，就是为了躲避追兵。几天前阿布被亲信软禁，阿尔斯楞一路逃命，迂回一圈之后朝西面骑驴而逃。干粮在颠簸中已经消耗殆尽，昨晚他吃了最后一顿饱餐之后饥肠辘辘，虽然穿着一身牧民衣服，他看到谁都怕是追兵。之前有个随从一直脸色古怪，阿尔斯楞一不做二不休，一刀把他脖子割破，不管他是真是假，总是有危险的。太师阿鲁台对军方彻底下手，唯一的好消息是他的重点是在整顿军队，清除旧部党羽，不会把太多精力用在追捕他这个前副元帅之子。低头走在草原上，阿尔斯楞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只老鼠在地下打洞，身后有人精确地喊出他的名字，阿尔斯楞，绝望涌上心头。阿尔斯楞拔出袖子里的匕首，准备进行最后搏杀。当借着月色看清眼前的人，他更是无比恐慌。如果要说最不想死在谁手里，那么非是眼前人莫属了。腾格斯跳下马问道， 阿尔斯楞，你的马跑丢了吗？ 阿尔斯楞捏紧匕首把柄，别假惺惺了，尽管放马过来。腾格斯将缰绳递给阿尔斯楞， 喏，马给你。 腾格斯的话让阿尔斯楞有些不敢相信，蠢货，你知道我是被大汗和太师都在通缉吗？腾格斯摇摇头， 不知道，老师说过不知者无罪。 阿尔斯楞不上当，别玩花样了，有本事和我一对一。 不，老师说过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给俺骑过你的马，现在给俺报答你了。 阿尔斯楞身体都在发抖，得了，别以为我会那么蠢。 老师说善事可做，恶事莫为。 够了，你老师有没有告诉你该怎么对待杀师之仇？阿尔斯楞眼睛通红。 腾格斯摇摇头，把缰绳再次递过来， 老师曾经看到你和士兵练摔跤，很是称赞，让俺以你为目标练搏克，能赢你，俺遇事就算是能自保。 这不是真的。阿尔斯楞大声打断，他的指甲刺入皮肤之下都浑然不觉。那个 自己认为只是一条驴子的糟老头，被自己的手冲发泄射死的男人，竟然是他的话让自己绝处逢生。阿尔斯楞咬破了嘴唇，体内血液仿佛在倒流，他如同一头进入绝境的蒙古狮子一般大吼： 上次输给你，这次再来。 腾格斯兴奋地回应道： 好。 两个人痛痛快快地抱摔在一起，打得鼻青脸肿，不分胜负。翻身跃上马背，阿尔斯楞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说道： 傻子，如果你在这里过不下去了，来西边找我，有我一块肉就有你一块，从今起我们就是兄弟了。 腾格斯终于能够把上次没有说完的话继续说完： 长生天在上，后土在下，今日俺不二之君腾格斯。 阿尔斯楞也立刻反应过来：我不二之君阿尔斯楞 在此结为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腾格斯完成这个仪式之后露出大大的笑脸。阿尔斯楞说： 和我一起，我们马踏漠北。 腾格斯却摆摆手： 不不不，俺要当科尔沁水师提督。 阿尔斯楞大笑道： 好好好，以后若我统一草原，你来当我的水师提督，就是让人在草上推，在沙上滑，我也让人给你造出战船来。 腾格斯终于开心地笑了。阿尔斯楞跳下马，又抱了抱腾格斯： 记住，小心阿鲁台。 阿尔斯楞心想：你这个傻子，也许只有海洋才属于你吧，草原对于你来说太小了。腾格斯回去之后老老实实说了阿尔斯楞的事，被阿鲁台亲自过问，鞭刑打得腾格斯伤痕累累，勒令他今晚就南下。拖着受伤的身体回到帐篷里，腾格斯不知道如何对父亲开口。父亲博日特还没有睡下，仿佛早就料到什么一样露出笑容： 去吧，我的孩子。 父亲这些年越来越消瘦，比起腾格斯记忆里那个拥有强力臂膀的男人已经有太多不同。他似乎矮了一些，头发也花白了，下巴原来的刚猛轮廓变得有些突兀，只有那双眼睛依旧平静如昔，看着就觉得很安心。父亲对腾格斯说： 记住宋师的话，如果想不通就不用去想，如果你只会用腿奔跑，那就拼命地往前跑，摔倒眼前挡住你路的一切人，让身体比脑子更快更强，这就是长生天赐予你的意义。 被时光侵蚀的威武不在的水师提督看着年轻人，仿佛是和过去的自己再次相遇。 下面这是我的话，你也记住，要组建水师只需要你这个提督拼命向前，大家就会跟随你前往大海，这就是蒙古人的水师组建之法，不过是将马蹄落在海面而已。 博日特用手指碰了碰儿子的背，那里已经强壮的可以扛起某些东西了。 去吧，时间不早了，如果看见泰拉，帮我问他好。 腾格斯恭恭敬敬地给父亲磕了几个头，胡乱打了个包，扛在背上大步跨出。向往大海的蒙古男儿骑上马，朝着另一个方向飞驰而去。他前脚才离开，原本的帐篷里已经多了另一个人。 博日特朝身后的人说：谢谢你肯放他一马， 桌上那些海图留下给后人吧，我们终究会再次出海的。 太师阿鲁台轻轻一笑， 蒙古终究是这群孩子的，关于这一点我还没有老眼昏花。 阿鲁台递过来酒杯， 大寒赐酒，上路吧。 博日特端起酒杯走到帐篷旁边那个稍显怪异的巨大木铁人身旁坐下来，摸了摸他被腾格斯摸得光滑的铁皮，说， 把我们一起火葬。 阿鲁台微微颔首， 泰拉果然是在这里，用石灰处理掩盖味道，不错的手段。再见了，无忧。 阿鲁台头也不回地走出营帐， 旧日的水师提督饮下毒酒，靠在妻子尸体旁慢慢地闭上眼。 博日特的尸体被送出了帐篷，这里今夜也将付之一炬。阿鲁台烧掉了木船模型，连同桌上众多海图一起在火光中化为灰烬。 太师的神色稍有伤感，老友啊，这已经不是蒙古人的时代了，腾格斯那孩子算是我留给你最后的念想吧。 俺叫腾格斯，全名博尔之金腾格斯，从小俺就生活在帐篷里头，不过俺是在大海上出生的，所以额西说俺天生不会怕海，海神有祝福。俺老师宋先生很容易生气，越来越喜欢喝烈酒，还说是俺害的，生气就得喝酒。他醉死那一夜，俺很难过，俺想要喊外面的乌拉姆叔叔叫大夫，可是宋先生不让。他回光返照的时候说话很轻，要把耳朵凑到他嘴边俺才听清楚。他说，腾格斯，你答应我三件事，第一，要走之前好好抱抱木铁人，说他才是你最好的老师。第二，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是醉死的，说是生病或者别的，这样比较有面子。第三，三还没说完，老师就闭上了眼睛，在俺和阿布面前咽气。俺答应他，被那人托亚喊出去之后，俺才知道阿尔斯楞闯了帐篷，还用手冲打死了乌拉姆叔叔。乌拉姆叔叔最后死的样子却是在笑，俺想大概他是在嘲笑吧。探马赤军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自己人手里。俺很生气，可是俺帮不了他，没法让他活过来。老师的尸体被打了一个血洞，阿伯让我说他是被手冲打死的，俺想这样也不错，能够给老师保留面子，毕竟手冲打谁都得死，喝酒喝死的人却很少，死于一把火器比死于美酒要壮丽得多。那人托亚，俺很喜欢他，他好看，声音好听，而且很喜欢给俺鼓励，不过俺没法娶她，因为俺要当水师提督，她又不想离开草原，操船比娶媳妇儿重要多了。还有一个阿尔斯楞，之前俺才和他告别，他哭得很厉害，大概是他阿布被太师抓了很难过，俺把老师的话转述给他，希望他能够好过一点。他曾经让俺骑第一匹马，第一次斗狗， 俺笨手笨脚的把狗和马都弄坏了，这次这匹马就当赔礼吧。现在风有些大了，夜里行路俺已经习惯了，不过从没有跑得像今天这么远，前面有什么等着俺，俺不知道。没有阿布，老师也死了，那人托亚再也没法给俺鼓励，额吉在遥远的海上，阿尔斯楞的心情俺能够理解一些了。前面很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俺唯一知道的是只要一路往南跑，总会看见大海，大海上一定有某艘船正在等着俺。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听众朋友，《四海惊奇》到今天就为您播出完毕了。从下一集开始，我们将为您播出星陨系列科幻小说，欢迎您继续关注魔力 X 档案。 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00，晚上11:00到12:00，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寂寞。